北京市公安局开展收缴枪支弹药、管制器具集中上交入库工作，700余支非法枪支、仿真枪将在入库后集中销毁。北京警方始终对枪支保持严管、严控、严打态势，依托机枪制爆和平安行动等专项工作。北京市将用3年时间整治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16个区同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此外，京津冀三地市场将有望协同监管，工商部门逐步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行政处罚、日常监管、消保维权等信息的自动化交换机制和统一公示机制。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2017年以前在北京市完成备案的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及产品需重新核定，原备案信息不再作为享受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单独号牌配置及市级财政补贴政策的依据。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变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 的午后，要像从前再挽这首叙旧，别逗留，末班车要开了，路到了尽头，回头是我永留心口的人。 从前会觉得吃饱了就是最美的事情，现在似乎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美了。于是许多人死命尝试的东西开始变多，于是各种丰富的新闻开始变多，于是我们早已不是曾经的自己了。物质极大的丰富的同时，也扩张了我们的欲望。人好像永远是一个不能满足的动物，有时候我倒是觉得人就高级在这儿，动物吃饱了不会再生吞，而人不同，人有更为博大宽广的胸怀，足以吞灭这个世界。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你眼里的世界是什么？今年你对世界的追求又是什么呢？听到来自于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感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出现了忽冷忽热的争吵，才刚坐下又说又笑，一眨眼又微笑是争吵。往常一样换好几天的冷战，把情绪抽完我坐立不安，怎么比分手还难。你是我的肩膀，我的信仰，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留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的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沉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总是习惯若无其事的情绪为爱而烦，究竟是装宽容大方，还是难忍受房间空旷。我们就说时间到了就该懂得好聚好散，我坐立不安，陷入爱的拉锯战。你是我的肩膀，我的信仰，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陪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对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沉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习惯了圆满，怎能又重新习惯痛楚的另一半。习惯让我们懒散不再坚强，对寂寞丧失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沉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但愿我爱上的不是爱上你的习惯。 越是笑得甜美，越发感觉疲惫。最热闹的时候想往后退，连你也没察觉，在我内心世界，那小孩有张惊恐的脸，一面努力爱着，一面怀疑明天，心里住了一个讨厌的鬼，总在快乐时出现，冷眼旁观一切，提醒我的欠缺。告诉我，怎么抵抗心里潜伏的脆弱？可怜我，越是迷恋烟火，越害怕寂寞。时而对立，时而同意，最完美的矛盾体，我也是爱。 重头破碎的心开始对你心

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虽然外界一直在猜测不断，但是古巨基还是跟相恋了20年的助理女友修成了正果，着实令人感动。回想2009年的一月，基仔在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一边流泪哽咽，一边向女友表白，那番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早前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最希望的结婚地点是南极或是北极，不知道这个愿望实现了没有。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无聊的故事。 在古巨基刚出道的时候，女友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1994年，鸡仔的第一张专辑《爱的解释》就是由他帮鸡仔联系唱片公司，打理所有的事务。后来古巨基跟 TVB 出现了合约问题，一年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工作，但那段时间女友也是不离不弃，帮助男友渡过难关。正是这份相濡以沫的真情，令两人携手走过了人生的20年，缔造了古巨基在香港歌坛无可替代的地位。 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 虽然生活中的鸡仔有正牌的女友，但人们始终认为戏里的赵薇和鸡仔是最般配的。2001年的《情深深雨蒙蒙》让两岸三地的观众为之疯狂，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收视高潮。在戏中，鸡仔有一幕是拄着拐杖走下火车，此时赵薇突然看到了他，两个人在火车站久别重逢，拥吻在了一起。但拍摄时火车站里都是人，众目睽睽之下长时间的亲吻还是相当尴尬的。好在两人培养出了默契，让观众看来相当养眼。片中的那一首《好想好想》更是成为了古巨基的代表作。有一年刘翔奥运会载誉归来，还跟鸡仔一起在庆祝晚会上唱起了这首歌。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古巨基的歌曲一直不曾在我们的耳边消失，尤其是大家聚在 KTV 里最爱点他的《情歌王》。一首10分钟的歌汇聚了几十首的好歌，唱到让人吐血却又欲罢不能。对于我来说，百听不厌的当属于《爱得太迟》这首歌了。人生情感的无奈和心酸尽显歌中，听来格外唏嘘。对于目前不景气的香港歌坛来说，像古巨基这样依然保持高产的人，并且歌曲质量之高，好像已经并不多了。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古巨基的歌曲《爱得太迟》。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奉尊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

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七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573-8851。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 只是犯了不被祝福的委屈，把地狱把大忌把想终于的话用幸福忘记，那么的亲密，那么的确定，在你怀里不会被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住建部部长陈振高近日表示，目前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已被遏制，预计今年一季度房价将趋稳。房地产税推进工作正在开展，将进一步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整治黑中介、黑二房东。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通知，通知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近日，人社部发出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公布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对工伤保险用药、儿童药、创新药、重大疾病治疗用药和民族药予以重点考虑和支持。中国银监会昨日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规定网贷机构必须指定唯一一家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商业银行作为存管人，不对网络借贷交易等行为提供担保，不承担借贷违约责任。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秋天等到安静的落叶，还不够时间到达想念，就像电影情节最后完结篇，褪色的画面没有想念，我的记忆摇晃着昨天，我还有感觉，一抬头什么都看不见，雨后的屋檐，红橙黄绿我都找不到的今天，从此画满两个世界，在灰色季节渐渐忘记你 其实不是一场交易，爱应该是美好的，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但也正因此，在爱的深海里畅游甚至不能自拔的人也深受其害。做一条独立的鱼，自带光芒的鱼，不依赖谁的护佑，也不吝啬追求真爱。我想当一个人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许到那个时候对爱或者爱情的理解也会重新有一个价值判断。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你是否觉得不依赖一个人才是成长呢？听到李玖哲《依赖》。 已经离开，黑暗还在，宇宙上来回的钟摆停不下来，你走得太快，忘了等待，

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需要我再用尽午夜发光。你是我小心微却的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享受着谁也无法靠近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无法为自己，无法为谁坚持下来。我是我一碰就碎之前，得到信仰。 喜欢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中国是汽车消费大国，二手车行业也在快速增长，但交易体验并没有跟上增长的速度。市场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等不合格的二手车频现，老百姓在买卖二手车时很容易受到种种欺骗。而有一个人，他告诉我，其实买二手车也可以跟买新车一样的体验。 各位好，我叫彭程，是好车无忧的创始人兼 CEO。 我是从2014年开始创业做好车无忧这个平台，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好车无忧打造成一个让用户像买新车一样去买二手车的一个平台。 二手车水深的观念在国内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因为不懂所以不碰，道出了多数消费者对买卖二手车的态度。究其观念形成的原因，还是二手车车况不透明，由此衍生一系列为赚取利润的不诚信行为。谈到萌生创业的想法，彭程表示，也是因为自己一次不愉快的卖车经历，让他明白这个二手车行业问题很多。 当时就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存在很多问题，那正是我们互联网创业要去解决的一个领域。那么对于创业来讲啊，问题越多的行业，也就是机会越多的行业，所以当时就决定从一家公司辞职来去创业。那我们要打造的好车无忧这个平台也是朝这个理念去发展的啊，就是让用户去像买新车一样啊，去买二手车，让大家做到放心，而且让大家买的二手车的这个品质都是感到满意。 谈到好车无忧在二手车市场的优势，彭程并没有说空话，而是罗列出了好车无忧的218项检测，以及好车无忧对二手车的准备优势。作为一个企业的 CEO，他对一线工作以及各项汽车数据了如指掌。搞技术工作出身的彭程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首先本身就是我本人呢是这个搞技术产品出身的，本身对细节的要求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本身我们做这个二手车的行业，它历史以来最大的痛点就在于车况的不透明，再把它再分解下去，其实就是落到各个细节方面，比如说它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比方说它的易损件，比方说它的内饰等等等等，很多方面任何一个细节方面的瑕疵都可能会引起用户的不满。再加上呢，就是现在国内的用户，很多用户呢对二手车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不太信任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觉得更加应该在细节方面去着手，在每一个细节方面让大家觉得满意，给大家这种啊信任感。 企业在发展中必然面临着各种挑战，而好车无忧由原先的 C2C 模式转为发展线下轻展厅的战略。彭程认为 C2C 的二手车买卖模式并不能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转型的过程无疑充满了艰辛，但是彭程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当时我们觉得就是 C2C 的模式呢只能满足一部分用户的需求，因为做企业嘛，就是用户体验，然后用户的口碑，用户的这种可信赖这种形象，对一个企业来讲这种无形的价值其实是最大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就从公司本身运营的效率方面讲呢，就是C2C 这种上门带看户外带看一次只能看一台车，然后可能这个我们一个销售带这个客户上午在东城，下午跑到西城，对这个中间这个效率可能也会比较低，所以呢从公司经营效率方面来去看的话，做展厅也会有所帮助。 匠心、诚信、责任、进取是彭程给好车无忧制定的企业价值观。中国当前的汽车保有量已达到了近2亿，每年会有越来越多的旧车进入二手车市场流通。虽然现在二手车市场环境并不理想，但好车无忧正在打破不信任，通过用心的检测平台以及处处可见细节的服务，达成互信。 心 哼着贝多芬的圆舞曲，你穿着白色碎花洋裙，赤脚踩在溪水里。在静静赶考的江南，雨季又遇见你，你打着油纸伞停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躲雨。哦，你的胭脂红唇，说话的那个逼婚功力，就是穿肠毒呀，这一次我也要一口饮尽。只是找失控的爱情，没有时间空间任务地点距离，从上海北京广州西藏蒙古的草原，再到纽约巴黎，东京开普敦希腊的海边，但是世界这么大，哪里才能找得到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那时天很蓝，风很大，阳光很烫的夏季，我感觉牛在树下吃草，嘴里哼着贝多芬的圆舞曲，你穿着白色碎花洋裙，赤脚踏在溪水里。在静静赶考的江南，雨季又遇见你，你打着油纸伞停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躲雨。哦，你的胭脂红唇，说话的那个迷魂功力，就是穿肠毒呀，这一次我也要一口饮尽。只是找失控的爱情，西藏蒙古的草原，再到纽约巴黎，东京开普敦希腊的海边，但是世界这么大，哪里才能找得到你。 北京欢乐无限，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visitbeijing.com.cn。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12345。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上场，一脸害怕的我。

是只想幸福，在回忆和在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无助。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 说 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因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